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王菲《天使》，记得当年齐秦在多年的音乐探索后呢，发行一张叫《思路》的专辑。在这张专辑里呢，他选择回归最朴素的音乐。还记得专辑的启示录里这样写道：“思路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去处。那个地方没有方向，没有尽头，很像是爱情。”齐秦，《思路》。 身在何处？越 像是星星探出眼目，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不哭。昨天太多伤心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断不断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不会平息，会满足。思念仿佛弥漫无的思路，而我身在何处？像是星星探出眼目，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苦。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断不断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不会平静，会满足。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苦。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是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牵着你的手，对抗寂寞。

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春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也把荷叶又春天。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当年那英转型的代表专辑《征服》，真的是真真切切地征服了全亚洲的歌迷和音乐人的心。这张唱片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纯实的中音，嘹亮的高音，让听歌成了一种享受。我们来分享专辑当中另外一首耐听的歌，沈清的词，小柯的曲，第一句就堪称难度系数极高的挑战，来自那英《最爱这一天》。 轻轻的指尖流出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交通的边界，落日的彼端，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诚的永远。人群中擦肩过，有多少动人的容颜？我心里不忘，只有你微笑双眼。最爱这一天，黑夜好，心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生命，直到。时间能从容地面对 着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和永远，人间事如潮水，过去的无法再挽回，恍然间才发现你只是默默相对。是命运知道最爱这一天，苦也好痛也好，最爱这一天，最难的你能明了最爱这一天。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对于布达佩斯，有的人在第一眼看到时就喜欢上它，而有的人却要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才会真正的喜欢。但无论如何，它的确是多瑙河河畔最有魅力的一座城市，因此被人们誉为多瑙河明珠。但或许是多瑙河串起了世界上太多闻名遐迩的城市，所以布达佩斯也一直被人们遗忘在身后。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首都，也是欧洲的著名古城，坐落在多瑙河中游的两岸，西岸是布达，东岸是佩斯。早先是遥遥相对的两座城市，后经几个世纪的扩建，两城逐渐的接近，在1873年合为一座城市，称为布达佩斯。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安静的首都，但实际上布达佩斯的人口比布拉格、维也纳也都要多。布达佩斯的安静源于它沉稳安宁的气质，阳光下灰蓝色的多瑙河，有着高大的桥头堡和威猛狮子的古老大桥，以及矗立在河对岸山丘上的一座古堡，让这个城市具有特别的魅力。去布达佩斯的观光最适合的季节为春季，而最舒适的月份是温暖的五月和清爽的九月。布达佩斯的城市旅游较为集中的是在佩斯这边，而城市的面积较大的是在布达这边。这座城市之旅当然少不了广场。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有千年纪念碑，刻有在九世纪创建匈牙利的7个部落领袖的雕塑，左右两边是博物馆。如果你碰巧在那里附近，周边还有不少的景点可以让你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逗留。距离广场不远的便是该市著名的塞切尼温泉中心，也是欧洲最大的浴场，在那里可以享受待上一整天都没有关系。温泉中心的旁边还是布达佩斯的动物园、植物园，以及包括布达佩斯最著名的马戏团游乐园也在附近。

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自己打败自己是最可悲的失败，自己战胜自己则是最可贵的胜利。每个人注定都要经历一番失败的煎熬和且行且上的痛苦，但只要经历，即使是失败，也从不会是无意的。人可以失败，但绝不可以被打倒。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泽林，各位早安。 Let's get along. Let's hold our hands and save the world.

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不想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金秋旅游就去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体验奇妙的玻璃栈道，免费参观绚丽多彩的水晶长城。走京城高速16出口，直达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狂傲、内敛、优美、晦涩、不可一世，这是英伦摇滚带给我的感觉。复杂的情感汇集成奇妙的旋律，让你沉默，让你狂舞，让你欢笑，让你哭泣，更重要的是让你思考。华语乐坛正在涌现越来越多的英伦摇滚风格的歌曲，而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歌曲正是来自一支新兴电子摇滚乐团。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大猪仔乐团的歌曲《何为尽头》。 那阳光经落下，慢慢消失在昏黄的油画，心深入温柔夕阳的光芒。那年华已蒸发，只是一刹那，来不及觉察，沉入眼，消散在这安静下。 电子摇滚乐团大主宰乐团最新单曲《何为尽头》是大主宰乐团2017年继《热血时代》《钻石堂》之后的第三支单曲，风格不同于前面两支单曲，《何为尽头》是一首具有浓重英式气质的英伦摇滚风格的歌曲，旋律纯净唯美，节奏轻快流畅，主唱张辽独有的忧郁嗓音，使人听完内心不由自主地涌上舒畅爽朗的感觉。仅仅三支单曲就已经体现出大主宰乐团在音乐创作领域的多面性。据说歌曲雏形早在张辽的大学时期就已经呈现，但是由于自己谦虚内敛的性格，觉得此曲还是不足以表达内心所遇见却未见的成长感悟。只有经历岁月荏苒，时过境迁，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真谛。也许正像那句话说的那样，有些道理现在和你说再多次也没有用，只有时间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顿悟了，自然而然也就明白了。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送给你这首《何为尽头》。数年沉淀，几经雕琢，由男孩历练成男人，但也许成长原本就没有尽头。 总是流上去，水难蹉跎。 不敌白驹过隙，疾苦多，谁又能够奈何？好结果，坏结果，随他去吧。时间从不为谁停留，没有永不停摆的沙漏，给自己无所谓的理由。太多事难强求，生命是一场直播秀，想重来的永远都没有够，一瞬也胜过完美奢求。 九六九公益主张时间，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好。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穿了。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我帮你擦擦。衣服扣错了哦，要这样扣才对嘛。乖乖吃药，吃完了我带你去看风筝好不好？ 30年前，这些是妈妈每天都会对我说的，帮我做的。现在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变成我最珍贵的老小孩，我希望为她说这些，做这些。30年，因为我记得一个承诺。 妈妈，我长大了会孝顺你一辈子。 爱是一辈子的承诺，祝福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2秒钟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我们每天花2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这童年的伤。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将雨哭长城，

心痛，望苍天四方运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人世间有百媚千容，我独爱你待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世界只剩回忆，每天